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730集《明月入君心》，宴请名单。博主有一瞬间觉得他的外国朋友是来忽悠他的，但这位外国朋友是一博导教授，肃然严谨，中规中矩，怎么可能会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呢？博主颤抖的手按着电脑的键盘回道， 应该同名同姓吧。 好友回复他， 我感觉这种人应该没时间浪费去打游戏。 博主也不相信这种他只在传说中听到的人物能跟妍希一起打游戏，尤其是妍希只是一个歌手啊，虽然他是亚洲歌手的牌面，但跟这种人差距不止一星半点吧。想到这儿，他再次打开微博，点开那个不重要的网友的主页。因为不重要的网友接二连三的上热评，还似乎是知道不少内幕的消息。这几年来，微博上的人都怀疑他就是京城那个圈子里的，也因此眼下已经是432万粉丝了，俨然也算是一个网红了。博主看了看不重要的网友简介资料，毕业于京大，26岁，中间一行显示着我关注的人也在关注他，这些关注列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京大学生会、秦氏集团、秦修成工作室。博主给好友发了消息， 我害怕。 嗯， 难怪微博会被删，难怪炎天王会叫他您。我现在明白了，我今天说肯尼斯是小学生， 博主抹了一下脸， 还说他可爱。 想到这儿，博主有些想哭了，一股脑的全都吐出来。 我还在游戏里私聊他，问他想不想开直播，我可以介绍他到我的公司当个主播网红。 炎天王的朋友会缺钱？ 是的，我当时傻了，我竟然还想给他建立后援会。 跟恐怖分子说这种话，我会死吗？ 哦，我现在注销账号还来得及吗？ 博主自打到这儿，忽然又想起来直播时肯先生说的一句话： 莫，我要扛着炸弹去你家，一拼你家。 这他妈好像不是开玩笑。博主深吸了一口气，恢复了些许精神。 没事，要死也是 DY 的 Mirror 大神先死。你走吧，我去微博抱团了，说肯先生是小学生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人要给他打赏游轮来着。 啊！ 与此同时，妍希一些也查到了些许内容的粉丝望着妍希的头像陷入迷茫，他们到底粉了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啊？秦冉已经让施立明把合约送到肯尼斯那里去了，正在给常宁打电话。常宁正在开车，按了一下蓝牙，挺惊讶的。 喂，搞定肯尼斯了。 啊？马修都没搞定，你干什么了？ 比了一场。 秦冉打开画图软件，常宁以为秦冉是用武力威胁的，倒也不意外，只是嗯了一声。 嗯，肯尼斯安分了，奥古斯特要掂量几分，事情应该不大，可以转交给明月了。 都行。 秦冉不紧不慢地说着，他这次能出面完全是因为潘明月。肯尼斯实际上也知道秦冉这一次不会轻易放弃，秦冉背后的人脉牵扯太多了，他要认真起来，肯尼斯也得掂量一下，才出了文笔这么一出。 你现在在干嘛？ 常宁把车转了个方向，秦冉正在填色，闻言徐徐回答：“ 画画。” 研究院他忍了，现在宁愿画画都不回129。他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通知潘明月这件事儿。潘 潘明月这会儿正在陆家楼上，坐在电脑面前接手常年的资料。陆兆颖的好消息已经通知了陆父陆母，陆母当即就要开始谋划婚礼。不仅是单身狗陆兆颖终于能娶到老婆了，还娶了一个陆母觉得陆兆颖是不可能娶得到的人，他自然要细细谋划。婚礼的事情本来要决定的就多，礼金、良辰吉日、各个亲戚通知到位，还有宾客。陆妈妈盯着人装好监控后，就拿了小本子，跟陆爸爸还有管家在大厅里细细商量。陆二伯作为工具人，在一边帮他们出谋划策。 我们这边的亲戚，二伯你看有什么疏漏的就补上。等会儿赵颖跟明月哥哥回来，我们再问问明月哥哥他们那边的宾客。 陆妈妈说到这儿，又看向管家。 红包准备好没？对了，晚餐也要准备好。 陆二伯奇怪，潘明月也不在，他不由问出声。 潘小姐不是说是孤儿？ 陆妈妈说过，潘明月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哥哥，可惜没了。怎么现在又说还有个哥哥？ 不是亲哥，胜似亲哥。 陆妈妈早就知道宋丽婷的存在，她喝了一杯茶，说。还没继续说完，门外佣人就说少爷回来了。陆妈妈跟陆父连忙站起来，双双出门迎接，看样子对潘明月那个哥哥十分尊重。不过陆二伯也不意外，毕竟这是潘明月的哥哥，还有些羡慕这位哥哥能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妹妹。他一边跟两人出去，眼睛一抬就看到了跟陆兆颖一起进来的宋丽婷，愣住了。这不是前段时间在京大基地跟那位楼先生一起放蘑菇云的那位大佬吗？陆二伯收起了羡慕，他现在开始想，陆兆颖是怎么走的狗屎运啊。陆妈妈给宋丽婷包了一个巨大的红包，潘明月还没有下楼就先跟他谈起了正事。 你们这边的亲戚朋友要先拟个单子，都由我们来安排通知跟住宿。 宋丽婷沉思了一下，开口道： 不需要都请。 主要是有几个人不好请。陆妈妈直接摇头，说： 不行，这一定要请，不然委屈了明月。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